各位，我哋而家又开始咧，如是我闻嘅第二集，讲到咧神秘学啦。咁啊，神秘学咧有啲朋友咧对于呢个名称咧，中文名称咧有啲意见，话咧唔系好适当喎。咁呢个咧英文咧叫 occultism。咁誒譯咗中文咧比較難譯啲，咁啊卒之咧就譯咗做神秘學。咁誒喺字典上咧，你都係揾到 occultism 咧，就係講神秘學，係研究一啲咧超自然嘅力量，係唔能夠用現代科學或者邏輯嚟到去解釋嘅，解釋唔到嘅。咁我哋上次咧都講過佢嘅範疇。有好多个，咁今日咧继续讲佢嘅范畴。咁有一种咧神秘学，我哋都话经常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出现嘅，譬如话咧系占卦算命。咁如果用占卜嚟计咧，可能已经有成四五千年历史喺中国嘅历史里边咧，商朝嘅时候咧，好兴好流行呢、这个占卜之术。咁所以咧，当时咧亦有咧一啲书咧嚟到去介绍或者系帮手解释嘅。咁呢个咧就系而家我哋百经之首里头嘅易经。呢、这个易字咧，亦可以解易。好容易，又系解咧经常变化，亦系解咧唔肯或者唔会变化，呢三个解释都有。你话系咪互相矛盾？佢又唔系互相矛盾，佢系一种好玄妙嘅解释，又变化又唔会变化。呢、这个易或者易呢、这个字咧，都系同埋一个解释。咁我記得咧，易經為之百經之首咧，因為咧，真係一個咧，好奇妙嘅計劃嚟嘅。咁究竟當年咧呢、这個占卜係咪咁靈強咧？咁又未必咁靈強嘅，點解咧？因為咧，原來占卜嘅時候咧，係要注意幾樣特別嘅事幹。第一件事咧，必定係一件大事。點樣叫大事咧？喺當年嚟計咧，戰爭係一個大事。打仗唔打仗，去唔去打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个国家大事，因为呢兵凶战危，打赢仗就都要死一些兵士，甚至老百姓，打输就更加严。所以呢这个皇帝在出战之前呢势必要问个天，个天呢有一个作主的。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占卜嗰陣時咧嘅一個好重要嘅大事嚟嘅。咁啊，第二咧，占卜一定係要誠意，即係話咧唔能夠玩玩下。而家你話我試一試個天靈唔靈，我又去問問世界盃邊個冠軍，你估係條？八爪鱼咩？随便俾你问，就算次次准咧，唔系代表咧佢系好灵嘅，好灵嘅。当然咧，如果系一个咁大件事咧，喺易经上占到嘅卜咧，通常咧都系灵嘅，都系准确嘅，但一定要诚意。唔能夠玩玩下，咁呢個咧係當年咧占卜嘅一個咧規矩嚟嘅。 咁而家咧，占卜系咪一种神秘学？系喺西方嘅生活习惯里边，亦有占卜。喺西方里边咧，譬如话系塔罗牌，譬如系水晶球，甚至乎咧，我哋曾经讲过嘅巫术，或者其他咧，千奇百怪嘅占卜之法。譬如茶杯飲淨之後的茶葉成什麼形狀，那個時候呢，因為茶葉很珍貴，在中國運去，所以飲完之後呢，那人呢用來占卜的，看看他那個茶葉飲完之後的成的形狀是怎樣。甚至乎呢，割開了牛羊，他們看看他內臟，雞鴨都得嘅，而嘅形實形狀而決定咗咧嘅事情嘅進展。咁呢個咧，亦係一種咧占卜之術，千奇百怪，乜嘢都有。當然咧，占卜之術亦有咧好出名嘅叫做占星術。占星術咧就係睇上空晚间的星状的转移的转位。咁好多时呢人类仰望天空的时候呢，觉得呢天空上呢已经呢是有某种神秘力量呢已经将佢个布局啊借咗落嚟呢讲俾人类听一啲未来嘅事情。咁呢個咧係占星術嘅起源，咁後來亦推展到咧，發展到咧呢個星文、天文學、星象學，呢個係後來嘅事。但係最初嗰時咧，都係一個占星，作為一個預測。咁而家亦有啊，好多人都相信咧，西洋嘅星座咧，是跟人類的命運呢是有連帶關係。所以呢，很多人你是哪個月出世，是屬於哪個星座的呢，也決定你的命運，也看出你的命運，這個也是一個呢占卜之術。古往今來呢，太多這些這樣占卜之術，這些呢在西洋或者中国的学所学里面呢，我们现在都叫它做 pseudo science， 伪科学。实际上不能够用科学来到解释，但有时呢居然又会是准确。那么为什么呢？是没有人知道的。你千祈不要用这个人类的智慧或者智力去解释。一经解释呢，你就变成笑话的了。因为所有科学解释是需要永恒的答案的，即是说这个答案呢，今日如是，明天如是，永远都是如是。那这个就是科学性。占卜呢，因而引出来的好多好多事，譬如呢中国旅游讲的风水，这个亦是神秘学。风水是什么呢？最早呢在周朝的时候呢迁都。为什么要迁都呢？因为呢发现那个地方是的水源或者地源是不够，或者是不方便，或者是有困阻，于是乎呢就要迁移去另一个地方，比较更加适宜发展同埋多人居住，尤其呢是农业社会居住的人呢更加需要呢找到好多水草的地方，好多避风的地方。所以呢周朝的皇帝呢最的始祖呢 就會四圍去揾。咁卒之咧，佢揾到啲地方咧係合適嘅。咁所以咧，所有風水中國風水嘅地方咧，都喺中國呢個黃土大陸裏邊咧，係北位居於北半球，佢咧係比較注重呢個太陽嘅方向，同埋咧温度嘅儲藏，所以咧風咧北邊嚟咧必定係強烈，咁所以咧佢哋背山，所以有個靠山，呢、這個背山咧就係、是、擋咗後邊北方嚟嘅風，所以咧坐北向南咧係差唔多係一個定理嚟噶。向南咧，南風必定係温和嘅。好啦，咁啊，坐北向南之外咧，東西兩邊咧，佢就為之青龍白虎。咁兩邊咧，仲要環繞住一啲山林，可以咧使到啲風咧，使到啲氣候咧，能夠喺調節。尤其咧北邊嘅時候咧，或者係大東北咧，係吹嚟好多黃沙，沙漠上嘅沙。如果山林咧係樹木咧，可以同你阻擋咗一啲咧所謂風沙暴啊。咁呢個咧係當時咧一種地理上嘅優勢嚟嘅。前面咧必須係要有水源，你知道咧，無論係人或者畜，甚至乎種嘅植物，好重要就係有水源。如果有水源咧，自然咧能夠生長，佢係萬物生長嘅必定嘅要素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揾到個乾淨嘅水源，而且充足嘅水源，經常咧能夠源源不息嘅，咁呢水又乾淨，咁咧係有利於佢哋嘅種植，尤其農業社會嘅種植，同埋有利於咧佢哋生活上咧可以咧舒適好多。人咧，人類係好怕咧幾樣嘅災禍嘅，譬如天災，包括咧風暴，所以沿海一帶咧。風暴咧係季候風嘅風暴咧，係使到咧沿海一帶啲人咧好多係受到痛苦，好多時咧佢要覓地營僑居啦。喺北方咧，風暴可能唔係咁季候性風暴唔係咁多，但係咧佢有另外一種咧強風喺北邊吹嚟。好冷，而咧殺死好多動植物嘅，咁呢個你要避風，要避咗嗰啲風頭啊。咁其次嘅災禍咧就係泛濫，尤其咧中國咧有一條佢哋嘅大動脈喺北方咧，就全靠呢條大動脈咧嚟到去。灌溉呢條咧叫做黃河，點解叫黃呢？因為嗰啲水係黃色，我都親眼見過啦。而且咧好急流，喂，黃河嘅水咧，噏聲，尤其喺嗰啲關節嘅地方咧，好急嘅，游得好急。咁只係喺河套嘅地方咧，就比較好咗，因為佢轉咗彎。去北邊，再轉彎彎落南邊。喺呢個地方咧，銀川呢個地方咧，就為之塞外嘅江南，因為佢啲水河水能夠平靜翻落嚟，唔係滾滾向東。咁啊，黃河咧不斷咧，因為佢係沖積緊上流嘅沙泥落嚟咧，所以咧填高咗個河床。一填高咗咧，你啲人咧最初咧就用河水坝咧，亦都石圍高咗條河。但係咧 河水咧一路上升，卒之咧都冲破咗呢啲堤坝，就流晒落去两州嘅地方。嗱，咁引致咧崩堤嘅时候咧，造成一个好大嘅灾祸。几年又试一次，几年又试一次。黄河嘅崩堤咧，黄河泛滥咧，差唔多咧喺历史上记载咧不下咧数百次，而每次咧都造成咧好大嘅灾祸。呢、这个亦系中国人咧嘅一个心态。呢、这个心态咧就觉得系随时要警惕。我哋为之忧患精神啦，有呢忧患精神咧，就会警惕自己，无论系储藏或者系工作或者咧系做人，都有一个咁样嘅心态。好啦，今日第一段咧，即系神秘学嘅第三段，我哋暂时咧喺呢度完毕。15分钟后咧，或者系几分钟后咧，我哋另外一个第4集嘅预示我们咧，再同大家见面。